美团233蚊升3.8，恒生中国企业88.98系升6.6，快手94.5跌1.5，中国平安66.7升2，建设银行6.16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95，日元116.32，瑞士法郎0.929，加元1.27，人民币6.3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港金系报17,030蚊，比上日收市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27.7美元，卖出价1,829.3美元。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元朗红福村红乐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候选金曲包括 林中鸟，作曲林家谦，作词冯松卿，主唱林欣彤。 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 不可能发生，作曲张家诚，作词张美贤，主唱谭嘉仪。 不可能发生，偏一再想起跟你在相处，每段我都回味，面对身边冷笑全能，多尴尬我亦愿承担起。 心爱配方，作曲 Johnny 严，作词简嘉明，主唱陈展鹏。 要看到答案，难怪觉不安，问候先会完尽当释放，每部记忆承受挫失看风光。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的形势相当危急，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如果我们继续平常这样有聚会，其实只是会令到那个情况是继续恶化，所以必须大家市民是一定要留家抗疫，这个是非常重要。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故事。 默克阿瑟下令轰炸鸭绿江大桥，彭德怀认为黄草岭、飞虎山追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两地战士有序撤退，有敌深入。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朱古力同咖啡是很類似的嘢嚟噶嘛？ 哈林食失眠 都喺南美洲啦，跟住都是種出嚟。 越貴越難食係咪？ 然後係帶啲苦澀，跟住又會令你有啲喜悦的感覺噶嘛。 半藥物式的一種提神。 朱古力、咖啡同埋酒咧，尼古丁喺遠古的時代咧，就是、其實是一種藥嚟嘅。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蘇適。 哈林食十年。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空中技巧混合团体项目，国家队勇夺五银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啊，2022年1月10日星期四晚的广东广西。咁今日呢，我们在直播室里面呢，有我主持人黄宗显医生，同埋呢我们今日请来的一位好特别的嘉宾啊，一位嘉宾叫阿咪。Hello， 阿咪。 Hello， 黄医生。喂，黄医生，其实今天是2月10日才啱啊。 哦，是啊，二月十号啊， 系啊， 系啊，我有精神病啊，系啊，我有精神病，系啊， 唔系，真系 。我哋今日咧嘅题目咧就系自从患上精神病，系啊，咁不如我哋咧即系开始，即系因为我哋今日嘅嘉宾好特别啦，因为佢有个好特别嘅名叫阿咪啦。咁其实阿咪系咪你个真名嚟噶？ 阿咪就系我真名，身份证都系用呢个名， 系咪啊？喂，不如你介绍下自己阿咪。 嗱 ，M 咧，其實咧 ，MI 咧就係、是、可能都估到噶啦，咁啊同精神病有關，咁啊咩 MI 就mental illness 啦，係啦，咁點解用呢個名咧？其實我就係、是、一個精神健康嘅工作者啦，係嘛？你叫我做咁就做好多關於精神健康工作啦，所以精神健康工作者。咁點解用阿 M 呢個名咧？咁就因為我就係啦，咁啊從事呢一行啦，咁樣。咁就發覺咧，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咧，就將我哋區分成為有冇精神病。咁我就統稱咗佢做全部阿咪啦，就唔好理係咩病唔病啦。咁我將自己叫埋做阿咪啦，就唔好分咁多你我他咁樣解嘅。 所以都好有意思喎。其实阿咪呢，我知道你呢，即係你其实好多人認識你嘅，因为你之前整咗个网站呢，即係我都係非常之羡慕你嘅，因为你即係你个网站叫做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都精神多 了。 係咪我见到呢，其实上面呢，即係你好短时间里面呢已经有成16000+以上嘅支持者喎。 是啊，嗰陣時都有啲譁然嘅，咁不過因為其實嗰陣時就好興嘅，就係、是、大家冇乜成本啊嘛，開個 Facebook page， 咁就中意寫乜寫乜，咁啊擺啲嘢上去講下啲故事，咁我就嗰陣時就其實我就正職都係即係都唔怕透露嘅，就我係社工嚟嘅，係啦、啊，咁就咁就係啦，照講啦，咁咁就發覺咧就業餘啊冇咩做啦嚇，咁、就。工作上面都好多点滴，咁都想分享下，咁於是乎就开咗 page 写下啲故事啦，咁样。咁好似你咁讲呢，就有啲人就好鍾意精神病啊，系啲咩呢，背后系啲咩呢，咁就睇下啲故事，咁就了解。咁係啦，咁就都有啲人睇下啦，咁就。咁不过近来就少啲 update 啦，因为其实好难做，我觉得网上面嘅工作其实都系好难做，因为好多，咁就。即係好多好泛濫啊，咁就其實都係難做嘅，咁但係就喺唔同平台咁樣去試下去發下聲啦，希望。 你好謙虛啊，因為即係我自己即係都係我嘅本科都係做精神科噶嘛。不過即係我哋咧去做教育咧，好多時咧，即係我哋譬如我自己整個 page 咧，一年都唔知道有冇一兩百人嚟。所以咧，你成萬六人好犀利嘅，即系我有時我哋咧都真系唔知道有啲乜嘢，即系點樣可以吸引到？因為其實即係老實啲講啦，我覺得咧你個網上嗰個公仔咧都唔係特別靚嘅。 仲要係特登畫得好樣衰添， 係咪啊？ 即係希望，唔係其實係有啲含義嘅，即係我唔知呢啲咁核突嘅嘢講唔講得出，但係其實咧就係、是、其實佢係仿照一啲一個排泄物去畫嘅，咁不過就即係其實點解咁樣畫呢，其實係特登畫得醜啲，咁點解呢，就係、是、因為正就係一個反映寫實，因為喺大眾嘅心目中呢，佢哋即係呢一班精神病康復者嘅形象呢就正係咁囉。 即係不過我覺得你都幾犀利囉，即係嗱，你做社工啦，即係我認知嘅社工應該好忙㗎嘛，咁你又可以寫，即係寫網頁啦，又可以寫書啦，又可以整埋啲圖啊咁樣，又可以經營嗰個網頁咁耐啦，即係有咁多人睇，其實都好難㗎喎。即係我哋有時我哋做好多教育啦，即係做呢啲精神健康教育呢，其實都揾唔到個門路啊。 係你講得啱啊！即係其實咧，呢個係最頭痕嘅嘢嚟嘅。即係我諗做精神健康教育，其實係喺精神康復裏面或者精神健康工作裏面，其實幾難做一樣，因為你面對緊整個社會嘅人啊嘛。即係我哋譬如話你做 case 做個案，或者做一啲即係你對象，可能就係呢 group 人，你做好佢，搞掂佢，咁就其實似乎就叫做好咗啦。咁但係咧，精神病呢一個群體咧有少少特別嘅，即係佢要翻出個社區咧，其實係要個社區嘅接納咯。即係譬如你做其他群體冇乜需要顧慮呢啲嘢嘅，即係可能一啲 majority， 即係有啲大眾嘅人，譬如做青少年、做老人家，咁佢做好咗，咁佢咪照樣如常生活。咁但係做呢啲小眾咧，精神病康復者係其中一個小眾啦。咁佢哋要諗多嘅嘢就係點樣翻出個社區，咁社區嗰個接納同埋認識都好緊要。咁於是乎就要諗好多門路，好似咁講啦，即係用好多門路去俾大眾去認識多少少啦，咁樣。咁我哋成日都有啲板斧嘅，就講好多知識嘅嘢俾啲大眾聽。啊，精神病咧就咁嘅，又其實都唔使驚嘅，諸如此類。咁但係咧太過硬邦邦嘅知識咧，其實咧你知香港人口味啊，係咪食慣味精咁？即係我哋都唔係好慣咧去咁多呢啲資訊嘅，即係所以啲書啊，即係關於呢啲嘢咧，其實少人睇嘅，真係好老實咁講，即係太過硬啦，即係大家都中意撈汁噶嘛，咁於是乎就諗下點樣啊，點樣生鬼啲有趣啲啊，即係令到啲人又覺得咦又幾得意喎咁樣。咁樣先吸引到佢哋睇咯。 我咧睇，即係我睇過曬你嗰兩本著作啦。 多謝你， 即係一本係叫《自從得了精神病》啦，係咪啊？第二本叫做乜嘢？抱緊咪啊！ 抱緊咪啊！ 抱緊咪係抗疫嚟啊！抱緊咪。不過咧，其實咧，我即係睇第一本書嘅時候咧，我都有啲蛙言嘅。係點解有啲蛙言咧？我覺得咧，你同我好似唱緊反調。我记得你有一个题材系讲咧医疗就是霸权啊嘛，你记唔记得？ 你咁记得我嘅啫，我又踩中咗你添啫。 系啊，踩中我啲神经啊你。 你真系，其实系啊，里边因为咧，其实咧，都少不免要借下你哋，即系医护团队要，即系其实我都好尊敬医护团队嘅，讲真系真心嘅，真心嘅。咁即係但問題咧，即係喺成個體制，我唔係即係指明醫生咁樣，係其實成個體制，我講緊係成個體制。咁因為咧香港好得意嘅，即係你有病睇醫生，咁呢個好正常人之常情嘅嘢。咁但係咧康復者咧，或者一個叫復原人士咧，喺佢哋康復好翻復原嘅過程裏面咧，其實係有好多嘅過程，好多嘅決定權咧，佢哋係冇咗嘅。即係好多係被決定嘅，咁我講呢個醫療就是霸權呢個咧，裏面本書其實都有提到嘅，就係有一次我經過街市咧，見到條魚咧就好生猛㗎嘛，於是乎就俾人劏咗啦咁樣。咁其實咧有一次嘅經歷都係類似啲咁嘅嘢，就係、是、有個阿姨啦，有個叫康復者啦，咁樣有個復原人士啦， 咁佢咧就因為都係太生猛，咁啊俾人捉住咗，咁樣就送咗入醫院咁樣。咁令我好多反思嘅，即係喺佢嗰個即係生活裏面佢有啲起伏，咁但係咧佢有啲起伏，似乎可能過咗個社會嘅一啲標準嗰條界咧，就會係被醫護好似一個刽子手，好似劏魚個魚販嘅咧，就要去困住佢啦，鎖住佢啦，綁住佢啦，諸如此類。咁喺成個體制裏面的而且確係有啲權力嘅高低之分咯。咁其實大家其實都係人啫嘛。咁點解會有呢啲咁多嘅高低之分咧？咁樣咁，所以就借咗你哋醫會過橋啦，係啦，突出呢啲咁樣嘅體制上面嘅一啲問題咁樣咯。 嗯，我記得咧，你有一度咧講緊咧，即係嗰個醫療霸權嗰方面，就有一啲叫診斷權啦，係嘛？即係診斷就係我平時日日做嘅嘢啦。 你經常做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但系我又想话俾你听咧，其实咧，我哋有好多病人咧，即系会咧嚟到咧想睇医生咧，就系佢唔系想攞个诊断嘅，佢系想攞个证明咧，证明佢哋冇病啊。 系咪啊？ 系啊， 真 系啊。 咁搵唔搵得，搵唔搵得到？你解决咧，即系 有时都可以解决得到，有时 都得 系啊。因为咧嗱，好其实這個呢个咧好紧要，因为咧即系我自己成日提醒自己要好小心啊，即系个诊断，因为对佢哋嚟讲咧，佢哋会觉得啊，因为有个诊断就即系佢哋所谓嘅攞咗张白卡啊。 系啊， 系啊，咁就一世噶啦，佢哋觉得 系啊， 咁所以有时咧，即系有可能佢哋好多年前曾经啊，边个话过佢有个咁嘅病，咁跟住咧，佢咧就即系因为呢个咁嘅名称啦，令到佢个生活咧好多困扰啊，或者系好多标签啊。可能揾工又即係又唔知道應該講唔講啊咁樣。咁所以有時咧間唔中咧，我哋見到有一啲即係好穩定嘅人啦、啊、都即係想揾個醫生即係寫一張紙就要推翻曬佢以前啲診斷。 係啊，得唔得嘅咧？ 我真係試過咧，有一啲咧，即係譬如再重新去睇翻佢以往嘅一啲故事啊，一啲情況咧，都即係有啲都即係可以去同佢講翻話啊，其實可能以往個診斷未必係一個好正確嘅診斷咯，即係我哋都試過有啲咁嘅情況。 哇！咁啊，真係天大喜訊喎， 係嘛？ 真係天大喜訊。 所以你唔好話醫療係霸權啦，即係。 所以其實你真係要寫本書講下呢啲例子先，真係又要。 不過係啊，不過你講得啱嘅，同埋咧，我記得有一個片段咧，即係你講得好好嘅，就係我哋有啲病人係有啲叫有條件出院啊嘛。係 啊，你記唔記得？好搞笑啊！呢個 term， 我都覺得搞笑。 可能大家未必知系咩嚟嘅，我略略讲先。 好啊， 有条件出院。咁咧，其实咧，嗱，即系有病就睇医生啦，系咪？咁啊，严重入院啦。咁精神病咧一样啊，即系有病就要住院。咁啊，住得咁上下咧，即系唔系咁容易噶嘛。即系精神病要好翻，咁唔系咁容易噶嘛。即系一段长啲嘅时间。咁有一啲嘅个案咧，其实佢会住得比较耐啲。咁好可能佢可能接受精神壓力嘅能力可能即係未必咁高啦嚇，咁於是乎佢哋翻出去都可能會面對好多壓力咧，有機會令到佢好容易又會復發咁樣之類啦咁啊，咁醫生咧就好好嘅，即係去幫下佢哋啦，咁就都想俾佢出院，但係咧就有條件地就俾佢出院，咁即係其實佢就出院得嚟咧，可能就要有一個法定嘅權力咧，就指定佢嘅住所啊。指定佢一定要翻嚟復診啊！ 係咪即係嗰啲好似假釋嗰啲咁樣？ 假釋啦，其實就係即係大家一講就明啦。假釋，咁但係呢個概念又好得意嘅，即係如果佢係好翻咧，就其實應該出得院啦。咁但係佢又要有條件咯。咁所以其實佢好翻嚟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似係一條風箏嘅線啦，係啦。咁我就要咁樣形容啦，即係可以放佢，但係咧有條線又會牽住佢後腿咁樣咯。 嗯，咁幾得意啊！要守咩條件咧？ 咁其實咧，嗱，首條件咧，通常就有幾項。第一項就可能指定佢嘅住所啦，咁指定佢住所，譬如話，可能都係要喺某某嘅康復嘅中療宿舍啊，諸如此類。咁要接受一啲訓練咁樣啦，即係有人及住佢啦，簡單啲咁講。咁第二咧就係話佢指定嘅時間咧就要翻嚟，即係 一個王母娘娘面前咧，就召佢金牌，召佢翻嚟咁都得嘅，即係、即係可以係一定要翻嚟見面啊，咁樣即係好似要去簽保守行為， 即係隨時要翻嚟嘅係咪啊？ 隨時要翻嚟噶，咁、如果你違反咗咧，就真係十二面金牌可以先腳底都可以召到你翻嚟。 哇！ 好勁噶， 好犀利嘅呢個 王牌，係啊， 王牌王牌， 係啊係啊， 咁都唔簡單喎，真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咁想帶出一個咩重點咧？就係話，即係有病嘅人去睇醫生，咁希望醫好。咁但係問題咧，就精神病比較特別嘅，即係你有咗呢一個病咧，其實同時間唔係淨係一有個病咯，而係有一個有一個標籤或者社會賦予你一系列嘅意義啦，即係一系列嘅包袱啦，你有好多嘢要守啦，有好多嘢要顧啦。咁所以其實係你一有咗呢、這個頭先你所講啦，一有咗呢個白卡或者一有咗呢個診斷呢、這個， 即係一路都帶住呢樣嘢啦， 一攞嘢啦，你就唔係咁簡單咯。 好啊，阿 Mia， 我哋一陣間咧即係再翻嚟講，我哋聽首歌先嚇，係李健嘅《萬物安生》。 遥远的情景，想回到童年，清晨被鸟唤，唱声唤醒，露水还晶莹，蝴蝶已飞舞，渐渐褪去昨夜的宁静，瞬间阳光进来，把色彩给了大地，红的红，绿的绿，还有雪山爱给了大地，红的红，绿的绿，还有雪山白，什么时候吹不知是何处人家，看山下，看山上，看天外，眼前的情景像忙碌城市，河水蔓延如列车穿行，牛羊翻山林，蜜蜂团团转，人们也被生活忙不停，多少年如今上天又如海，过去的现在的还有那未来，多久以前是谁明白，不偏不倚做自然，日和月，沙和尘各自在，真个自在，呼啦骤雨，断了又续，过去的现在的终究像未来，一颗真心沙 雪山，有金光闪闪，看不出通向山顶的路。飞扬的经幡，如织亦如环。 对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来说会是一场灾难。拉夫罗夫说，西方国家透过意识形态、最后通牒和威胁等方式对莫斯科所做的威胁，无助缓解乌克兰的紧张局势。被问到俄罗斯对北约的忧虑会做什么让步，拉夫罗夫说，只是听到要求俄罗斯军队撤出俄罗斯领土的要求，但没有回应俄罗斯的担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38点，跌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73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5，日元116.08，瑞士法郎0.926，加元1.268。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58，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87美元，卖出1,83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大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有几阵雨，夜晚气温下降。下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晚元朗红福村红乐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情人节无论有没有情人都要听情人歌。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情人歌梗是这首。 香港电台第一台，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今个星期《万千宠爱》联城系列有佢， 欢迎大家收听收睇《精灵一点》，由叶蕴仪同埋沈达源主持。 平时佢主持《精灵一点》好正经噶，但系佢都有调皮轻松嘅一面。 肥祖，你系咪要将我啲嘢讲晒出嚟啊？我有嘢爆噶。 好啊，上嚟慢慢讲啊。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万千宠爱》联城系列有沈达源， 《万千宠爱》叶蕴仪。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胡鸿钧、严明熙。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魔莉、陈景鸿主持，

欢迎大家又翻嚟我哋今晚2022年2月10日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咁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直播室，有我主持黄宗宪医生，同埋我今日请嚟嘅嘉宾阿咪。你好，阿咪， 又系我啊。 系啦，系啦，阿咪咧，阿咪即系 MI 啦，系咪 ？Mental illness 系啊 ，MI mental illness 系啦， 系啦，系啦，系啊，要介绍下俾啲听众。 要介绍多次先。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你专系做即系一啲有关精神健康嘅一啲工作啦，即系平日就成日都接触啊，即系成日都接触好多一啲有即系精神病患嘅人啦。咁我其实我好尊重啲社工嘅。 是 啊，即系我好欣赏你哋嘅，因为即系冇咗你咧，其实唔得噶。系啊，即系 今晚之后，我都非常之欣赏医生啊，真系。 系咩？点解咧？ 系啊，因为你令我即系有些少，即系好大嘅改观啊，真系。 系咩？有咩改观啊？ 唔系，即系，因为医生好权威啊嘛，即系好少话咁亲民噶嘛，即系。 哦，我唔觉得我好权威。 咪即系非常之亲民添啦，直头。 嗯，系多谢多谢多谢。咁你传统即系印象嘅医生系点嘅咧？ 咪即系好有威严，着住件cam lab 嗰啲袍咧，行出嚟有风咧，行出嚟，即系唔可以即系讲嘢要好正经噶嘛，即系唔可以侵犯佢咁样。 哦，我好耐冇着嗰件袍啦。 系嘛？哦，咁唔好着啦，咁 好耐冇着， 系唔好着，唔好着。 唔系有时咧，即系着住嗰件袍咧，系会令到啲病人有啲会唔舒服嘅。即系我哋个科， 好有距离嘅，就真系系啊， 系啊。我记得以前我喺即系澳洲实习嘅时候啦，咁我咧就入到间医院嗰度啦。其实咧我都分唔出边个系医生，边个系病人，边个系 最好系咁。 系分唔出嘅，其实冇人知嘅， 系啊，真系最好系咁。 因为全部都即系又冇制服啦，吓、啊、职员 系啦， 又冇病人有冇病人嘅病人衫啦，系即系嗰件格仔嗰件咧，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咁嘅细微嘅区分噶嘛， 系啊。咁同埋嗰啲职员咧，我唔知佢哋系咪一个即系刻意啦，佢哋会将佢哋有个职员证嘅，佢哋会将佢哋职员证咧就夹喺嗰个裤袋嗰度，即系其实你唔留意咧、哦，其实睇唔到。 非常好啊，真系， 系啊， 真系真系。我以前做嘢嗰度都系嘅，以前做嘢就刻意有一啲即系你知医院咧就系、是、即系会，譬如阿某咁样，阿黄宗宪咁啊，有人嚟探你咁啊，就开咪咁嗌咁样啦，系咪？咁我哋以前就话，哎，唔好用呢啲咪咁啊，点解咧？因为好似即系好呼喝咁样，咁我哋点解我哋就谂话啊，点解你唔行埋去叫佢咧？即系你人与人之间嘅接触。咁同埋咧，即系点解你要叫做你要叫个病人啦吓，咁啊即系学个阿咪咁啊，要叫佢个名，咁佢又要叫你做医生咧，点解唔可以大家都叫名咧咁样？咁于是乎我哋就话以前做嘢嘅时候咧，就话即系我哋同事职员咧都系照叫名嘅，你又叫我做阿咪，我又叫你做阿显咁样，即系咁样会平衡啲咯。系、okay. 啊， 你知唔知咧？我以前咧，即系我哋我喺公立医院精神科度做嘅时候咧，咁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就调咗去一个门诊嗰度做。咁、那个门诊咧就，因为我哋一般我哋都会叫名噶啦。咁但系嗰个门诊咧，即系我谂可能系因为嗰个传统，或者我唔知系咪有啲人投诉啦，就咧唔想即系医生喺个麦嗰度嗌名啊。 即系响晒人哋躲咁样， 系啦，因为你一嗌咧，就成个门诊都听到啊，边个嚟睇精神科， 系咯，都知道嚟睇精神科咯，唔得啊， 系啦，咁跟住就取而代之系咩咧？咁佢哋每一个病人咧就会派一个数字卡 number， 系啦，派一个 number， 咁然后咧就嗌 number 咯，一号、二号、三号，系，但嗱我自己觉得咧呢样嘢系好唔人性化嘅。 系 啊，即系你将所有嘅人好似当一个 object 咁样咯，就系即系数即系数字化咗佢咯， 移咗去咁样系啦， 系啊， 系啦， 所以 测咁啊， 系我唔知道你有冇遇过啲类似嘅嘢。 其实好多细眉细眼嘢噶，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话喺精神科个领域里边咧，其实即系除咗医病啊，咁即系其实好多细眉细眼嘅嘢咧，你令到嗰个人佢本身嗰个感受啦，或者佢系咪有信心去重新融入呢个社会咧，其实都好影响。你讲开咧，我又谂起，即系咧，香港咧咪早好多年啦吓，咁啊争取话有2蚊搭车啦，即系有啲残疾人士咁啊。咁咧就好衰唔衰咧，就争取咗之后咧，即系佢哋要夺八通咧，咁就要搭车咧，佢哋 嘟嗰個聲咧就零零舍舍有啲唔同嘅，真係， 嗯， 即係好，即係其他人咧就嘟，咁佢又嘟嘟嘟咁樣咧，即係你硬係有少少區分，咁啊令到人哋咧，即係你可能好姐咁樣，你無端端你係嘟嘟嘟咧，你就會即係一上巴士就會俾人望住咁樣咯，即係會有呢啲好細眉細眼嘅嘢咧，其實係將我哋即係同即係所謂正常唔正常去區分咗。 嗯，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就是其实就是这些细微散的东西，在一个可能在一个决策那个层面呢， 没错， 没想到。是啊，但我们平时即是做一些前线工作者呢，我们就即是好觉得很碍眼咯，其实成日都有的这些。 没错啊，是啊，是啊，其实很多的，很多的，真的很多的。咁譬如以前啦，咁有啲有啲阿咪啦，有啲康复者，咁住喺宿舍，咁你知呢，即系要揾宿舍嘅地方咧，通常都系啲公屋嘅屋村嘅地下啦，地下啦，系咪？咁佢要揾工啦，咁啊一定要写地址啊嘛，系咪？咁啊要报地址，咁你住喺边度边度咁样嘅地下咁样，咁个雇主通常就会问，因为你住地下嘅咁得意嘅，你嗰个咩屋村嚟啊？点解有地下住啊？即系呢啲位咧就会系比较得意啲。咁我哋都有啲巧嘅，即係譬如我哋有幾層咁樣啦，咁我哋就教佢寫啊，你寫一零幾啦，咁樣即係你扮住喺一樓啦，咁樣即係可以有啲咁嘅竅門去幫佢咯。 嗯， 係啊，係啊，係啊。 喂，其實我哋成日咧都諗住幫佢哋去就業啦，即係你講緊揾工啦。 揾工 啦。咁即係有一啲其實個能力都唔錯嘅。咁但係呢就即係唔知點解啦，有啲可能又會去咗即係庇護工場咁樣啦。 哇，你講呢個真係經典啦， 真係。係啊，即係有啲係錯配嘅，我覺得。咁呢你知庇護工場做啲咩，就做嗰啲快餐店入下餐紙，即係大家呢平時快餐店食嘢嘅時候呢，嗰啲其實就係工場嘅人整嘅。 冇錯，冇錯，冇錯。 係啊，咁但係咧，其實你可以諗下咧，我即係工場做嘅嘢咧，其實都係連買郵票啊，入下信封啊嗰啲，其實係真係比較簡單嘅工作咯， 低下一啲咯。 係啊， 係啊。咁咧就你講開我又醒起啦，即係以前又遇過一個咧，其實佢係教英文嘅中學，即係喺佢病之前，咁佢病咗啦嚇，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就又經過醫生啦，又要嚟康復啦，所謂行呢個康復路啦，係咪先？咁我哋就幫佢揾工咯。咁於是乎咧就揾工咁啊，問佢你想做咩啊？咁樣啊，我都想試下教翻書咁樣。咁啊，不如你唔好教書住啦。咁啊，你不如做住清潔先啦。咁樣，即係因為係真係咁噶，好得意嘅。因為我哋轉介嗰啲工咧，手頭上面轉介得嗰啲工咧，最多都係清潔保安噶啦。真係，即係好多，因為呢啲易入啊嘛。咁即係冇乜技術，又冇乜。即係你，即係冇乜要穩定性，亦都冇咩要求嘅，即係純粹有個人有隻手都 OK， 即係我無意底位清潔工同埋咩啊？咁但係即係話其實好多時候即係會係錯配咯，即係會好多時候你睇翻嗰位仁兄咁，其實佢以前教書英文仲好過我，咁但係我哋就居然叫佢去做呢啲即係比較基層啲嘅工作咁樣，咁所以係其實係。好多好多錯配喺裏面嘅，其實 呢啲工咧嘅選擇性真係唔多嘅，即係同埋咧你即係你做呢啲工咧，我諗佢哋個人工都係好有限啦。如果經一啲譬如社工轉介呢啲叫有啲可能係輔助就業啊，即使輔助就業，其實嗰個人工其實都唔足以一個基本即係一個人嘅一啲基本嘅生活嘅。 哇！即係你講開呢個，真係又係即係好，其實好多經典嘅，即係我哋叫佢輔助就業翻工之前咧。即係有一份正式嘅工之前咧，通常就有一個叫訓練期啦。咁個訓練期咧，就有些少訓練津貼俾佢啦。咁我聽過，即係最恐怖嘅係啲咩咧？ 即係唔係 probation 係咪？唔係 probation， 唔係 probation 咧，係直頭 probation 都未到添、嗯。即係你係未係正式工，係一個訓練，咁一個訓練嘅形式去做住先啦。咁樣咁喺啲即係喺啲雜貨鋪嗰度去搬下嘢啊咁嗰啲。咁啊，居然咧就出一個訓練嘅人工俾佢咧，係一個鐘頭$10。 哇！ $10系啊，真系 好苛刻喎、啊，真系， 真系，即系你搭车入天水围都仲未够啊，真系。 所以咧，我哋有时见过好多呢啲病患，即系康复者咧，佢哋咧有啲宁愿唔做嘢啊，因为佢哋咧会计过咧，我做嘢我坐车都唔够，人工都唔够俾，都唔够食饭，系咪？咁点样储钱咧？咁样 就系啦，即系喺我哋成日话要叫啲康复者去即系建立翻自己人生啦。咁但系 其實你在第一步的時候已經設了很多這些關卡，即是你叫人怎麼走下去呢，其實 真的很困難的。其實我想我們即是你不要說病的時間，原來康復更難， 康復之後其實真的很多困難的，即是你經歷完即是身體裡面打一場仗先，首先很多即是同社會脫節了，你見到身邊同齡的人可能已經哇個個已經做到很高級了，但我還在做清潔，但是又要找工的時候只有十元，那你即是叫我怎樣去即係點樣堅持落去咧？即係呢啲位置。咁同埋咧，另一個咧就係、是、好多時候咧，你病完康復之後咧，你身邊一啲好好心嘅屋企人或者朋友咧，仲係會格外嘅呵住你添。咁啊，呢個其實都係另一個係好似削弱咗你能力咁啊。即係譬如話你有啲屋企人會同佢講就話：喂，你唔好揾呢啲住啦，休息一下先啦，唔好咁粗魯啦。咁啊～但是个阿姨咧就本身就会谂紧吓，我其实我有能力噶，做咩你要咁样去就住我咧？咁样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好细嘅一啲嘢咯。咁但系喺个 policy 层面，可能系未必睇得到嘅，喺前线里边就会经常遇到啦。 嗯，即系其实咧，工场啊，即系都好似我哋平时嗰啲喺医院有啲叫日间医院咯。咁日間醫院就係即係可能啱啱出嚟，我哋即係俾一個地方去康復啦。咁但係可能佢又未揾到工啊咁樣。咁有啲就係叫佢日間醫院坐下，或者係參加活動啦。不過咧，其實好多病人咧都話即係冇乜興趣對嗰啲嘢，因為嗰啲嘢可能就係連下信封啊、入下袋啊咁樣。咁你如果一個你話大學畢業生嚟講咧，你點樣叫佢做呢啲嘢啫？ 咪就係咯，即係最離譜咧，就係咧，其實係成日大家聽嘅咧，就係將啲紅綠豆撈埋，跟住然之後叫你分翻開嘛。即係 點解要咁做啊？ 其實依家都仲有喎。 係咩？即係訓練啲小手機係咪？ 注力或者小手機咁嗰啲。 咁都即係好似冇嘢攞嘢嚟做， 非常之好笑，即係呢個係真係。 我覺得如果個康復條路咁，即係如果而家嗰啲服務都係咁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好容易康復咯，好唔順利，我覺得會 阻住佢康復添啦，有少少直頭係。 係啊，阿 Mia， 我哋不如再聽首歌。呢首歌咧我都好中意嘅，咁其實係都係講一個同情緒病有關嘅，咁同一啲人有啲輕生念頭啊，教人哋去珍惜生命啊，就係。阿叶德娴嘅《边缘回望》。 树向车旁两边飞，就昨天我已抛弃，曾经想过死，天将我拉。下了地静悄悄，我已觉得丛林实地，愿我可重寻趣味。站到边缘回望时，视觉即刻奇幻之，今生怎自此？天空里雾高歌，地像个壳，没有理想。没有不完结故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除了一宗输入个案，其余全部是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大约800宗，再有确诊长者死亡。多间医院和护老院出现感染个案，明爱医院有护士和病人感染，当局正调查和早前确诊个案是否有关，亦有院舍需要全院检疫。愉景湾愉景广场再有多个人染疫，要暂时关闭。深水埗温暖护老院早前有一名染疫的院友离世，目前仍然有3宗个案，院舍有人所有人或者需要检疫。医管局表示，急症室压力非常沉重，有些确诊者仍然在屋企等候入院安排，明白情况不理想，希望市民体谅。一名94岁确诊新冠病毒的女子今日下午离世，医管局说她本身是长期病患者，没有接种新冠疫苗，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目前有3名确诊或初步确诊病人危殆，6个人严重。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表示，至今有23名医管局员工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分布在多间公立医院，暂时没有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而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医管局员工有20多人。另外，早前明爱医院有2个护士确诊，医管局最终发现再多一名护士和2名病人受感染。东区医院一名男病人早前确诊，目前亦都发现再多一名物理治疗部服务助理确诊，当局会跟进。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现时深圳湾管制站离境大堂的旅客众多，市民可以考虑更改行程，避免人群聚集。发言人说，所有入境深圳的旅客需要确保持有粤港两地政府认可新冠病毒检测机构所发出的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及透过深圳市政府的健康驿站房间线上预约系统，预约14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将入住酒店的预约确认单，否则不能够入境深圳。发言人呼吁不符合以上湿入境深圳要求的旅客不要前往深圳湾管制站。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716点，下跌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75点，下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93， 日元 115.86， 瑞士法郎 0.924， 加元 1.266， 人民币 6.356，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47， 澳元对美元 0.1

这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情节结构，是小说作者讲述底层故事的一个方法。我们是怎样面对没有缘由的丧失的呢？村上试着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反复出现在他的小说当中的。例如他其中一部最出色的短篇，也都曾经被改编成电影的《东尼龙谷》一样。城市的寂寞是一种过于喧闹的寂寞，人在看似繁华的外表之下，往往不能够分享自身的真实感受。在今日社交媒体盛行之下，更是如此。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作者村上春树，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的2022年2月10号星期四晚最后一节，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广东广西。在直播室有我黄宗显医生，亦都有我今天请你的嘉宾阿咪。阿咪你好。 是啊是啊，又是我啦。 又是你 啦。是啊，又是我啦。 哎，头先真的哇，啲时间好快过得，同埋好短。都未入正题，都未讲到啲重要嘢。哎，我呢记得呢，你曾经呢都即係描述过呢，喺你嘅观察里面呢，精神病患者呢佢有三宝喎，係咪？ 是啊，三宝，嗱，即係我哋有资源三宝，佢哋都有三宝。嗱，佢哋呢个三宝就係可乐、咖啡、烟。咁咧，即系系精神病人咧，就好中意呢三样嘢啊，即系可乐咧，即系佢哋食精神嗰个药物咧，其实咧，即系你食 Panadol 你都知啦，个人口淡淡啊，嗡嗡地啊咁。咁可乐有啲气咧，就啱啱好一嘢锯落去咧，即系炸咁咧，就即系个人好似醒一醒咁嘅。咁啊，可乐啦，咖啡咧就因为又系精神科药物啦，食得唔够瞓嘅，即系打到个人沉大，咁啊朝头早未醒咧。咁啊，整罐咖啡先啦，提下神先去翻工啦。咁啊，不过呢个香港人就个个都系啦。烟仔咧就真系又系，即系有一句名句咧就系、是、歌抽的咧就不是烟是寂寞。咁咧就其实佢哋都系即系一个充满沧桑同埋呢一啲咁有经历嘅人咧，整支烟咧就真系可以即系好似上咗太空咁。咁所以呢三步咧就系佢哋真系必备嘅，真系。咁就呢、這、一个。咁係啦，咁佢哋呢三步啦。 其实呢即係我都留意到呢，其实精神病患者呢个食烟个比例係高啲 喎。 係。特别係啲即係长期嘅即係严重的精神病，譬如精神分裂症嗰啲呢。咁你叫佢戒好难㗎。即係因为佢哋呢有一啲嘅病嘅病徵呢，令到佢哋会冇乜表情啊，冇乜即係个人可能会好呆滞啊咁样。咁有时佢哋就係会用呢啲即係烟啊嚟到帮佢哋去提下神嘅。 係啊，冇错冇错冇错。 咁所以当年我哋医院呢要禁烟呢，其实对佢哋嚟讲系都系几困难。 係啊，其实就係好难啊，即係依家佢哋都食好多。咁咧，不過咧，講翻頭先咧，就係、是、咧，其實我哋個社會都係好容易就係將即係有冇精神病去分開啦，即係有精神病人咧就係呢啲啦，咁冇精神病就呢啲啦，咁啊，咁我都有個搞笑嘢講嘅，就係咧，即係其實我就成日都同人講就話，其實咧我就見精神病人啦就多過見正常人咁啊，咁啊真係喎，因為我一日裏面嘅好多時間都係真係用咗嚟同佢哋相處。咁就發覺呢其實就係好得意嘅，即係我就而家就唔叫佢哋做病人嘅，即係我就叫佢做復原人士啦，或者我就叫佢做阿咪啦咁樣。咁好多時候呢有一啲社會上面有一啲暴力啊事件啊咁呢啲咁嘅嘢呢，好容易呢啲新聞呢就會call下佢，睇下佢有冇一啲精神病記錄啊嗰啲。咁其實都係一個幾慣咗手勢嘅嘢嚟嘅，即係我哋好容易將一啲暴力啦、啊、將一啲不幸的事咧，就系同精神病、精神问题咧挂钩。系啊，系啊。 系点样咧？ 咁啊，冇噶，即系譬如我哋成日睇啲新闻，譬如话边度边度有啲咩伤人案啊，咁啊事主咧就系冇精神病记录咁样。 即係冇精神病嘅都要講一講喎，真係唔得意喎，即係做咩事啊？做咩事啊？唔知做咩事咁樣，係啦，咁就即係好容易會引導大家去聯想，將啲暴力同埋精神病咧就扣埋一齊，咁咧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呢啲慣咗手勢嘅一啲寫法啊，咁樣都令到我哋即係會將兩樣嘢掛鈎咁樣咯。 係啊，其實即係依個好似係一啲報道上嘅公式啊。 系啊， 系嘛，即系可能咧，一有呢一类咁嘅案件咧，就要去 check 一 check 佢，究竟佢系咪有精神病？ 系啊，系啦， 有同埋冇都要报一报嘅。 系啦，咁啊有啊，好似解释晒啦，哦，原来就系呢样嘢啦，咁冇都要讲一讲，好搞笑啊，真系。 嗯，其实我就成日有个疑问，系咪精神病可以解释晒所有嘢咧？ 似乎大家就好想系咁咯。即係好想好接受呢一套咯，即係哦，原來精神病，哦咁啊完咗啦，咁樣就乜都唔使講噶啦，咁咯。 嗯，但我睇你即係寫嘅文章咧，其實好多時咧，你都會用一個比較人性化啲嘅角度咧，去解釋佢啲行為嘅。 其實我就希望大家去睇到一樣嘢，即係寫咗兩本書或者寫即係網上面咁多嘢，其實都係一句嘢就講曬嘅，即係精唔精神病咧？其實咧呢一班人其實就係人咯。即係一句嘢講曬噶啦，成本書講乜？即係咁多呢啲嘅故事，咁多呢啲奇奇怪怪嘅病徵啊，奇奇怪怪嘅行為啊，背後其實反映緊人嘅需要啫嘛。即係如果你一個正常人咧 ，so call 叫做所謂正常人，去到經歷佢呢啲咁嘅經歷嘅時候咧，你都會出現嗰啲嘅即係嗰啲反應。咁所以精唔精神病咧，其實未必係一個可以解釋咗一啲行為嘅原因，反而係一個結果嚟啦。即係你經歷咗呢啲咁嘅嘢之後咧，其實你都會有嗰啲嘅狀態。 嗯，我都同意嘅。即係有時我哋咧成日咧將一啲嘢將佢二分化咗咯，就係話正常同埋唔正常，或者有病或者冇病咁樣。咁但係你可以諗下就係，譬如你血壓咧，即係你由正常，即係所謂正常嘅血壓去到血壓高，咁都係個過渡期噶嘛，係咪？ 冇錯， 係啊，即係你唔係話，咦？你過咗嗰條線，但係其實我哋就係咁樣咯。我哋平時就係將一啲嘢二分化咗咯。係 啊， 即係一係有病，一係冇病咯。 個社會咁就大家好想係咁咯，因為咁樣就好有效率同埋好簡單，即係我哋。冇啊，其實香港主流都係咁噶，即係你過五十分咪合格咯，四十九分咪唔合格咯。咁但係即係我哋如果用翻同一套邏輯去擺喺精神健康去睇咧，即係咁係咪咁容易咧？即係你過咗一日或者過咗多咗少少，咁你就係精神病啦。咁啊少翻少少，你就係即係所謂冇精神病正常啦。咁樣係咪可以咁嘅？即係如果一個人係一個連貫嘅話。就唔係一個咁 clear cut 嘅話，係咪可以咁嘅咧？咁即係成本書其實我都係或者做咁多嘢，其實都係想帶出一個咁嘅信息啫嘛。 嗯，其實咧，你即係你啟發咗我諗到一樣嘢，就係咧，即係我哋譬如我哋講緊人嘅 IQ 啦，咁我哋 IQ 平均人口嘅，即係我哋嘅 IQ 係平均係100咁樣啦。咁我哋界定一個人有輕度智障就係、是、即係如果我哋用 IQ 就係70啦。咁但係70同100之間都有一個距離嘅。即係嗰啲我哋叫做一啲邊緣嘅智商啊，或者係 係嘛？ 咁但係咧，我哋好多時咧好難解釋俾人聽咧。即係佢可能有好多人就覺得啊，即係咩叫邊緣智商咧？咁樣咁佢係即係屬於正常定唔正常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咧人咧，我哋會好容易，即係我哋會傾向要將啲嘢分類啊。 嗯， 要分类去睇一啲嘢，先至理解到啊！即系如果我哋冇依分类咧，原来我哋好似我哋系有一个问题，我哋有啲好大困难去理解，即系唔同嘅人其实都系一个我哋叫做一个谱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就系、是希望做咁多嘢，其实都系万点不离其中，就系、是、带出人就系一个。 人 唔系咁二元嘅，系一个人嚟嘅，真系系啊，好复杂嘅一个生物嚟嘅，就系。 嗯，喂，阿 Mia， 我咧觉得你咧，即系我听到你把声，我都精神晒今晚。 系咪？喂，多谢你，原本我都好精神。 今日好攰嘅，原本。喂，同埋咧，我好欣赏你一样嘢咧，就系咧，即系我觉得你好多时咧，可以从一啲唔好嘅嘢里边咧，你去教人哋咧去睇到一啲好嘅嘢。即系譬如咧，你有个篇章，我记得你讲紧缺陷美咁里边咧就你讲到一个日本嘅概念，叫 wabi sabi 系咪啊 ？wabi sabi 冇错，陶笛啊呢个概念。 系或者你讲 嗱，我试下讲下啦。其实写第二本书咧，都系因应香港嘅情况，叫咁第二本书叫抱紧咪啦。咁其实想带出，其实香港人希望大家都有抗疫力啦，咁样。 咁呢本書啟發字咧，就係一本另一本書啊，叫做活出生命意義 ，Man Search for Meaning。咁其實咧就係一個猶太人，咁佢入咗個即係二戰嘅時候入咗個集中營。咁佢有個觀察喎，就係咧發覺好多人咧就係捱過呢個集中營嘅嗰班人冇死到嗰班人咧。其實都是有一些東西去牽引住他們的，什麼牽引呢？就是他可以找到生存的目的和意義。 嗯， 很有趣的，即是集中營裡面大家都知道，即是做一些很粗魯的，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完結，也都是很公式，也都是與世隔絕，很沒有希望。但是存活下來的人呢，其實他們是找到生命的意義的，這樣。那這個人呢啟發了我去寫這本書，亦都去結合了一些抗疫力的概念，其實很適合香港人看的，就是呢講緊香港現在的情況，有疫情啦，咁有很多奇怪怪的東西啦，咁樣大家好像很負面，但是呢其實我想是在一些即不好的東西裡面呢，怎樣去找到一樣而已，只需要一樣令你活下來的即是目的和意義呢，其實就足夠俾我哋去所謂捱過呢啲咁嘅逆境嘅。咁嗱呢樣嘢咧就呼應緊嗰個日本嗰個概念喎，即係缺陷美喎。咁咧我哋點樣睇缺陷呢樣嘢咧？咁樣咁缺陷咧，其實咧呢個世界咧有缺陷咧，其實係一個自然嘅嘢嚟嘅喎。即係樹會落葉，天要落雨，咁呢啲冚唪唥都係其實係自然喎。咁但係樹要落葉咧之後咧，佢樹又會生翻啲樹葉出嚟喎。落雨之後咧，又會出陽光。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概念係好，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講咧，就係、是、一個太極咁樣，即係起極太耐啊。咁啊，即係你有唔好嘅嘢咧，我哋即管咧就係、是、欣然咧，好自然咁樣接受佢。咁呢一個咁樣嘅包容同埋寬容咧，其實咧就係呢一個即係 Wabi Sabi 呢個概念教識我哋香港人嘅一個抗逆力嘅元素啦。 你咧讲到咧话，如果啲树叶落咗喺个路边咧，咁咧就唔好将佢扫光，系咪？ 唔好将佢扫啊！日本人咧就落叶啦，我香港人咧就有啲清洁工勤力嘅，咁就会即刻扫晒佢。咁但系日本人咧就唔系嘅，佢咧就由佢喺啲树叶喺嗰度，佢咧就系要让人咧去见到，提醒翻啲人，其实树咧就系会落噶啦，依家就系落叶嘅季节啦。咁咧，我哋期待咧下一個再開花嘅日子啦，咁樣咁即係缺陷美啦。佢就係想講，其實係個美嘅，即係缺陷都可以係一個美嚟嘅。咁即係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哲學嘅一啲概念嚟。咁就幾啱我哋依家呢個時代咯。 即系咧，其实你呢、這个Wabi Sabi 呢个概念咧，唔系净系要接受嗰样嘢，即系唔系净系坐喺度佛系去接受一样嘢，而系咧、你仲要喺嗰个情况咧要欣赏、哦。 冇错冇错， 系嘛， 系要欣赏。 哇，呢、這个都好高深啊！呢样嘢 其实系好高深，同埋即系我其实咧讲嘅意，不过咧就睇下，即系有啲人又真系做到啊！即系我又见得到好多人咧，即系。好多逆境都可以好有意義咁樣去過呢啲嘅逆境，咁即係其實佢哋背後係一個即係有一個深度喺度咯，即係我哋叫 moral depth 啊、嘛，即係有個道德深度，即係去接受兼且去欣賞，覺得呢樣嘢啊呢樣嘢真係一個好嘅嘢嚟嘅咁樣，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同好天真爛漫嗰只哇世界好美好嗰只又有啲唔同，因為呢一個係佢知道世界就係有缺陷，但係咧佢可以去欣賞。 嗯，阿 Mia， 你頭先講二戰咧，我仲記得你曾經講過一個二戰嘅故事喎，係咪？你可唔可以講分享一下？ 冇錯，嗱，其實咧，嗱，即係呢樣嘢點解咁緊要咧？就係、是、咧，二戰咧有一個故事嘅，就係、是、咧，即係嗰陣時候咧就處理一啲即係所謂戰俘啦、戰犯啦，咁咧就蒙住啲戰犯啲眼，咁咧就播一啲咧血滴嘅聲音，咁咧就喺佢哋嗰個手嗰度咧就放啲冰塊咧，就扮佢哋咧就會以為啊，我俾人割咗脈啦咁樣，咁咧佢哋聽住啲血慢慢滴下滴下，咁佢哋又會以為自己啊自己流緊血啦，就嚟死啦，咁啊最後咧真係有人因為咁咧而死咗嘅，即係佢身體咧係會受佢個心理咧係影響咗，其實咧佢冇割脈喎，佢擺咗塊冰塊喺佢個脈嗰度，咁但係咧佢就以為自己係被割脈，咁佢就快流乾血，就真係。是个死状咧，系都系流血而死嗰个死状嚟嘅。咁 咁呢一樣嘢話俾我哋知啲乜咧？其實咧，我哋相信緊啲乜咧？其實咧，最終咧好多時候咧就會跟住我哋自己相信嘅嘢去走嘅。咁所以咧，其實調翻轉咁講係乜咧？即係如果我哋相信依家香港嘅情況，哎呀好慘啊，即係好絕望啊，冇希望啊，咁嘅話咧，我哋自己睇每一樣嘢咧都係會好唔好咯，係嘛？咁但係調翻轉，如果我哋相信，其實唔係嘅，雨後有彩虹，雲上有太陽，咁咧就我哋其實咧就可以輕鬆啲去過渡到呢啲嘅艱難咯。 我咧即系我好有深刻印象就系咧，你讲一句说话好好嘅，即系亦都系我相信系今天我谂香港人系好用得着嘅一句说话，就系难过是难，但总会过。 系 嘛？ 冇错。咁咧，其实呢句嘢咧，即系得八个字，咁但系咧，其实就系一个带出咗嗱，其实我写第二本书就系其实就系想咁样希望大家多少少力量去面对呢啲嘅困难啦。咁难过系难嘅，冇人去否定难过真系好难嘅。咁但系咧，始终会过，始终咧难咧都敌唔过咧，就系呢个循环咯。即系我哋头先讲 Wabi Sabi 就系一个循环。咁人生都系一啲循环，有苦就必然会有甜喺后边。咁我哋有两句说话，我最后都想分享俾大家听啊，即系。香港人成日好鍾意自由啦，係咪？咁我哋所講嘅自由呢，就以前呢就鍾意咁樣講，就話 I do what I like， 係咪？即係我鍾意做我想做嘅嘢，呢個咪自由囉咁樣。但原來呢 Wabi Sabi 或者頭先所講嘅呢啲嘢呢，帶到第二句嘢帶俾我哋另一個自由，就係講緊 I like what I do 啦。即係我哋做緊嘢呢，我哋用一個態度呢，就係去欣賞我哋自己做緊嘢，呢、这个先系真正嘅自由。 好好啊！多谢阿 Mi 今日俾咗咁多即系金石良言俾我哋。嗱，我就要预告下听日嘅节目先。听日星期五晚嘅广东广西，咁我哋嘅题目系如何保护儿童。咁我哋有黄仲远、周子恩同埋郭善行嘅。咁喺最后咧，我哋就时间过得好快，我哋就都会送即系最后一首歌俾大家咧，就系林一峰嘅《红河村》。咁啊，多谢阿 Mi 今日上嚟，咁啊同各位听众讲拜拜。 多谢听众，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看小小窗框中的海阔天空，露台灰灰的汽车声整天骚动，离家数百米之外，一个叫启德的天堂，飞机升降载着我每个盼望。榕树下看不懂所有奇谷，笼中相思着很想飞远方，村中布满心思，不要走得这么匆忙，下去秋又来，记着会有几个。骑单车大步奔向大美都，乘巴士火车都多么远，真好。沿海的每串公路通向市区的心脏，距离有时我更加向往。七点车厢中，我开始心跳加速，阳光斑斓，有错窗边的你可偷看，在慈云山的球场七号，相约尖沙咀海旁，定了十年以后。 再抱一趟。窗边的你，今天也愉快吗？现实里有谁愿为你兑现承诺？守规则，盼有一天攀上高峰，或燃烧青春要精彩，不计较收获，寻找中各有失落，都有惊喜匆匆闪过，每个笑脸蕴藏了多少沧桑，着地又要即将再起飞，从机舱中看这小岛一片灯火，红河村的每个心思飞向天边海角，我庆幸你没有爱上。